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梅花大鼓，脱胎于清代中叶产生于北京的清口大鼓，流行于京津地区。那您还记得当年脍炙人口的经典梅花大鼓段子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呢，又是我们欣赏经典名段的时间了。那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段子就是梅花大鼓中的名段《龙女听琴》。这个《龙女听琴》是个短段，早先是王亚平根据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竹海》编写了唱词《张女竹海》言前折。1954年，中央广播说唱团弦师白凤岩根据这个唱词改编为《梅花大鼓·龙女听琴》，唱腔及伴奏和传统唱段比较都有所创新。经白凤岩传授给钟顺华、龙洁平演唱，并于当年录音。1957年，两位艺术家曾以这个曲目去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南京、青岛等地实验公演，获得了极大的欢迎。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听这个段子吧。钟顺华、龙洁平演唱《龙女听琴》。 更胜人家 老奸，正寻思见山上搭一草旗挂，多鲜小琼莲见山清水秀，关不进的麦浆， 这就是钟顺华、龙洁平演唱的《龙女听琴》，怎么样？听了这前几句，感觉如何呢？我们还是向听众说说这个段子的内容吧。这个段子呢，说的是龙王的三女琼莲身居龙宫，羡慕人间，一天晚上变作凡人在海边漫步，听到了书生张宇在抚琴，寻声查访，见到了张宇，二人畅谈以后彼此倾心，私下就定了婚约。这个段子的唱词着重以景传情，写两个初恋人物的心声，语言比较精炼。音乐上在梅花大鼓曲调中间穿插了单弦曲牌叠断桥和北京十调小曲照花台摘莺歌等，且与梅花大鼓唱腔韵律及节奏和谐一致，较好的表达了故事主题。好了，继续来听这段大鼓书吧，《龙女听琴》。 听琴声，习惯了琼莲，情缘恩惠凡安定是有才貌的青莲，轻轻地穿过张宇 两条，玉立像出水的波澜。 转眼间，经济场穷连心。 山，多吉素回龙洞，莫再留恋倘若拜爹娘，知道此事一定要打骂我，绝不容宽。 啊，琼莲，怎么你莫非这就要走 啊？蟑螂事出无奈，你我暂时离别，不久就要相会。他二人不忍地分离，情意 我爱心想 起，哎哎忙忙忙要翻岸，岸上忙了岸，霹雳闪电 龙女听琴，我们听到的是钟顺华、龙洁平的演唱。需要提到的是，这位钟顺华艺名叫做新兰云，并且他常常用新兰云的名字灌录唱片和演出，而且呀，他还是一位京韵大鼓的名家。好了，还是回到这段龙女听琴吧。1962年，中央广播合唱团向民间曲艺学习，曾将梅花大鼓龙女听琴改编成合唱曲演出，合唱指挥聂中明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 不着琼莲，死也不归还，往前行，问了声风雷，龙宫在何处？又过了长堤，问了声海浪，你们可曾见琼莲？ 昏倒沙滩，这就是小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还是来说说相声关键词。这回我们要说的关键词是包袱。相声是中国传统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包袱呢，则是相声当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相声这种艺术形式能够产生幽默效果的主要原因。平时我们常听说包袱、抖包袱，那么究竟什么是包袱呢？包袱这个词儿是怎么来的呢？让我们来听天津著名相声演员田立和为我们讲一讲包袱这个词儿。 包袱就是包袱，一个包袱裹着东西，系着扣的东西。包袱里头是什么不知道，就跟笑料似的，铺垫的时候就是包袱皮儿。这包袱里头是什么？这笑料为什么叫抖包袱？被扣的一解一抖了，里头东西都出来了，这笑料有了，这叫包袱。 相声的包袱是一个装着笑料的包裹，相声演员在观众不知不觉中打开包袱皮儿，放入笑料，又悄悄地系牢包袱扣，等时机成熟，突然将包袱抖落。由于包袱中的笑料不被观众察觉，当包袱抖落的时候，这些出乎意料又合情合理的笑料就让观众们忍不住放声大笑了。下面我们就为您送上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让我们一起听听这段相声中的包袱是如何抖出来的。 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打百分，百分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圈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它那么文明。哎，这倒对，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哎，喜欢啊？ 你觉得百分迷？ 也不是百分迷呀，这因为我干这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啊？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不，会计。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呀？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啊，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哦，这么个关系啊。 干您在我们机关里玩扑克，我专家，人称百分冠军。 那管什么呀？ 只要是玩扑克，你说怎么来吧？ 怎么来呀？这不就是打百分吗？ 嗨，那都臭街了。玩扑克不下几十种玩法。 哦， 告诉你，有桥牌，有街七，又叫接龙，有钓鱼，斗牌，拉车，吹牛，就是信不信由你，有买四门，叫名字，摸鼻子， 著作家， 嗯， 搞业务， 嗯， 捉王八， 嗯， 孤军奋斗， 嗯， 好事双成， 嗯， 四花八门。 哎，行行行，您说这些的我全不会，我就会打百分。 百分也跟多谁样啊？ 啊， 四人的、五人的、六人的，活朋友、死朋友，亮底的、不亮底的，带甩的、不带甩的，小二翻身、小三当家，我全会来。 您的能力还真不小， 告诉你，在我们机关里打百分，大多数那都是我徒弟。 嗯， 只要玩扑克，哪一场也少不了我。要李爷送牌，我是逮谁跟谁来。 嗯， 你来不来？现在就带着。 哎，对对，哦，我会来，我会来。好嘛。你把心都用在这上了， 你别看它是一种游戏啊， 嗯， 也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天才智慧和他的创造能力。 一个打百分还有什么天才创造？ 哎，我们打百分可有新发明啊。 有什么新发明啊？ 我们有水果百分，有眼镜百分。 哎， 还有， 您等等，什么叫水果百分啊？ 四家打，谁都惦记打，谁都惦记做主。 啊，是啊。 守了牌不好，他也要。 嗯， 净指着底下这六张，这叫靠天吃饭，量地求财。 还有唯心论， 他要打垮了怎么办呢？ 嗯， 让他买点水果请客。 哦，这就叫水果百分。 哎， 那要是让他买烟卷请客呢？就叫烟卷百分。 啊，那倒可以，他反正灵活运用。 哎，什么叫眼镜百分啊？ 嗯，他要没钱买水果怎么办呢？ 嗯， 就给他脸上画个眼镜 啊，给他留个记号。 您说这不是一种游戏吗？ 啊， 我们机关里愣不让来。 嗯，那是不让来，在办公室里头一个人画个眼镜，你让人瞧见这什么样子？ 不让来没关系， 嗯， 下班回家来去。 那你跟谁来呀？ 嗨，找人有的是。 嗯， 抬手找抬手，下班一块走，愣可不吃饭，一来就半宿。 一来就半宿，你第二天起得来吗？ 这有时候也起晚点。 嗯， 那天我一睁眼就7:03，八点钟上班啊，还差一刻钟了。 你们家离机关多远呢？ 5里多地。 好嘛， 爬起来我骑上车就跑啊。 嗯， 到了办公室一瞧，正好8点钟。 好嘛，差点迟到， 可跑了我一身汗呢。 那你怨谁呀？ 休息了一会儿，我这才啊 开始办公。 先洗脸去， 人家都上班了，你洗脸去？ 不洗不行啊。 怎么？ 我这画着眼镜呢。 你这叫什么事？ 洗完脸回来，我把账本、算盘、单据都摆好了， 这才办公， 我就睡了。 睡了？那工作怎么办呢？ 嗨，好在那点事儿呗，轻车熟路，睡醒了一会儿我就弄完了。 好嘛， 下班回家一瞧啊，呵呵，那都有3位等着我呢。 哼，这么早就来了？ 我说不行了，我说我还没吃饭呢。 是啊， 正好没吃饭呢，先拉桌子 吃饭。 打分 打，连饭都不吃了， 一边打一边吃，这叫不耽误工作。 这叫什么工作呀？ 这叫玩啊。 玩，这叫玩命。你一宿一宿的来，这受得了吗？ 我没来一宿，3点多钟就散了。 那还不够瞧的呀？ 也不怨我呀，打着打着出了好战分子了。 什么好战分子 啊？ 这又是什么花样啊？ 不是花样，有一位太爱打了。 嗯， 你要多少他都打。 哦， 你要85他要90，你要90他要100，老得他打，和3人哄着他一个人玩。 那横着他守了牌好啊？ 好什么呀？诚心抬高物价。 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守的牌不好啊？ 当然了，我守了4门牌，1样2张，2王2二，45分，1份1K，要我打就替了。他愣要90， 你这记性还真好啊。 好嘞，让你打，甭打90，算你85。 那是干嘛呀？ 赌一盒大中华 啊， 抠底加2斤橘子。 这是赌博了 啊。那他也来啊。 嗯， 后来我们改了，1000分赌一顿烤鸭子。 好嘛，越来越大啊。 结果他输了。 嗯， 这半宿没白熬，吃他一顿烤鸭子。 你一熬就半宿，这玩意儿第二天起来嘛，8点就上班。 呵，那天我一睁眼就8:30了。 怎么样，误了吧？ 是啊，我赶紧一翻身呢。 啊，爬起来了， 我又睡了 啊。还来个回笼觉。 呵，这个香啊。 还香呢。 你不懂， 晚去十分钟他也算你迟到，仨钟头也算你迟到，你不睡白不睡呀、啊、 这叫什么思想？ 我9点多才起来、 哎、对嘛，那不睡白不睡嘛。 起来漱口洗脸，吃完点心溜溜达达到机关，才11点。 那么人家问你怎么这晚上才来，你说什么呀？ 我就说我病了，我下午还得请假。 你这不是说谎吗？ 我不是诚心说谎，我真有事啊。 有什么事啊？ 昨晚上不赢一顿烤鸭子吗？ 啊， 我得先订座去。 为吃这顿烤鸭子就耽误一天工作呀？ 就一天，第二天我老早就上班了。到了办公室，科长就问我， 嗯， 哎，前天交你那张支票你送走了没有？我说 怎么回事？ 坏了，嗯，前天科长交过一张3800块钱支票，让我登到账上存到银行去，我给忘了， 忘送银行去了， 忘搁哪儿了 啊？丢了！ 我赶紧把兜里东西全掏出来，找了半天没有，可把我给急坏了。 你对工作太不认真了！ 我赶紧开抽屉，大抽屉、小抽屉，桌上桌下全找了，没有啊！ 谁让你进电子夹摆分来了？ 最后把桌挪开了，哎，总算找出了一张 支票， 大王。 那有什么用啊？ 哎，有用啊，没他就洗不清我的冤枉啊。 什么冤枉啊？ 前天中午我们在办公室里打百分、 嗯、 打着打着短一张王，他们愣说我藏起来了，你说这不冤枉好人吗？ 谁问你这个呢？不是找支票吗？ 是啊，支票最后也找着了。 啊，在哪儿找着的？ 四支篓里。 哦，当烂纸把它扔了。 他这还 嗯， 他这玩意也 不怨我。 那、怎么这不是中午要下班的时候吗？ 啊， 科长交我这支票， 嗯， 我抽屉全锁上了， 嗯， 我就顺便把它搁兜里头了。 那么怎么跑到四只篓子里去了？ 是啊，你听着，吃完午饭回来， 嗯， 在办公室里不是打百分吗？ 嗯， 得记分啊， 嗯， 我就把它掏出来了。 那是支票，你会看不出来吗？ 它不叠着呢吗？背面是白的，我拿它当便条了， 就使它记分了 啊，就写，打着打铃一响上班了，一揉扔四只篓里头。 你这多耽误事啊！这得亏找着了， 找着也不行了。 怎么？ 背后写的乱七八糟，人银行不收了， 那怎么办呢？ 我跟科长说，我说我承认错误，您再跟那个开支票的原单位联络一下，让他们给换一张得了。 往后您注点意吧。 哎，这也是偶然的事情。下午把支票换回来了，我装了一个信封，让通信员送走了。 对， 功夫不大，科长又来了。 嗯。 拿着我刚送走的那信封，后边跟着通信员， 我往桌上一看，我就明白了。 嗯，我没等科长说话，我就站起来，我说：“科长同志，这一次我可承认极大错误，我做深刻检讨。”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我一看支票还在桌上搁着呢。 哦，空信封忘了装东西了。 不是哦，我把那张大王装里了。 欢迎收听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一。我们已经知道了包袱这个相声专业术语的含义，那么对于相声来说，究竟这个包袱有多重要呢？让我们来听听相声作家连春明怎么说。 相声姓什么呀？相声姓包袱，包袱是笑，他没有包袱这不叫相声。 相声姓包袱，看来包袱对于相声是非常重要的了。那么是不是包袱越多，哎，就证明这段相声越好呢？让我们再有请文哏大师苏文茂老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赵先生，赵佩茹先生，他有一句名言，没有包袱不叫相声，包袱多的不见得是好相声。 包袱的多少并不是检验一段相声好坏的标准，能不能将听众逗乐才是检验相声作品和相声演员水平的标准。比如相声泰斗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家传秘方，并没有抖很多的包袱啊，却能让听众捧腹大笑。 下面就请您欣赏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家传秘方》。 卖假人参，假松花，年下春节时候摆摊卖松花，一块钱四啊，大松花1.4元，不是松花，土豆。他弄的土豆糊上泥，糊上泥弄上草，哎，整像跟松花一样，摆这么一大堆，1.4元摆个地摊儿。单有一松花，有一真的，那真松花打开了，让你看看糖心儿，糖心儿大松花，拿着做样子，谁也不买这个，抱着土啊，刮风草棍儿乱七八糟挺脏的，谁要这个？要那没磕开的，要那整的。还有这假花脖子、假外行的蹲那儿还挑呢，1.4元蹲那儿挑，掂掂分量，哪个沉分量大，糖心烧得透，掂掂吧，哪个分量大，哪个土豆大。买家去喝酒，喝酒啃土豆，我还上不当呢，我可不是买松花，我没买松花，我是早晨爱遛弯啊，海河广场那儿。哎，我找那儿遛弯挺清静，早晨我爱起早啊，又没吃早点，我瞧俩小伙子卖点心卖蛋糕，玻璃盒子点心匣子推着小车，干净漂亮，呵，锃光瓦亮，玻璃镜擦锃亮的，我一瞧挺好，卖蛋糕大块草糕1毛1块1毛1块啊，吃点心大块草糕，草糕1毛钱1块，我又没吃早点，我一瞧干净啊，呵，玻璃盒点匣擦锃光瓦亮，我多少钱？1毛1块1毛，他也不看过，你问他他不对脸，他不跟你对眼，多少钱？他不看你，1毛1块1毛1块，1毛钱1块，我一瞧多大块儿？你看我这，你瞧我这俩拳头没有？这俩拳头搁一块儿，都这么大，这么大块儿。我一瞅，我这饭量。我一顿饭我也吃不了一个呀，哎，这可便宜，没吃到，哎，来一块，我一掏，你掏出2毛的来，哎，2毛，哎，来2块吧，吃一块，我说您受累，找点纸，来点纸给我包上，包一块，我拿家吃去，好，行行，2毛钱拿过去了，打玻璃盒点一下拿出来，行行，给先吃着，先吃着，这俩手指头捏着这个点心，给先吃着，包着这块。给，我接过来一瞧，你瞧那二分那钢板，你看见没有？薄厚大小，这草糕跟那钢板差不多。我这多少钱？1毛1块。我这个呢，这大块都一样。我都要，你给我拿这个，拿出来就这么点儿。搁也就那么大，我一瞧，玻璃盒子是显微镜。放大了。我有个表弟，我表弟姓穆，叫穆祥凤，大概有认得他的，饭馆业的穆祥凤，我表弟啊，机灵聪明，一来就劝我，三哥，别找便宜啊，看便宜东西别买啊。卖人参的7块钱，吉林野山人参7块钱1个，别买假的啊，香菜根子别买啊，车站看着卖戒指的金戒指别买啊，别看可怜，三哥注意啊，哪位修好啊，哪位修好帮我点忙吧，我钱包丢了，买不了车票了，买我这金戒指吧，50块钱呢，帮帮忙吧，买我这金戒指吧，买吧，谁买谁上当，他不是，他铜的，就一铜圈啊，我说你甭说，我懂，我也不要这便宜，我也不带，我带金戒指他真心的卖过，我都不要。我表弟怎么样？祥凤聪明机灵，怎么样了呢？上当了，也上当了。我表弟爱早晨遛弯，胖啊，他比我胖，大胖子，爱洗澡，每天呢得澡堂子得热水池子，最热的那池子他得躺里烫，哎呀烫，身上都烫红了烫紫了，他才美，要不他刺痒，他痒啊，到家睡不着觉啊， 他不烫澡就睡不着觉啊，天天哎就得非得烫美了到家就睡。早晨遛弯呢，就看见菜市那儿，就这个长春道菜市那儿有一个小伙子推着盒，拖着盒干嘛呢？吆喝呢，这么大一个纸盒子，带零钱的他来着了啊，买的假玉方便去吧，先制毛绒5毛钱一份啊，冒玩意儿假传秘方，奏治皮肤病，长姐长疮了，皮肤痒痒，身刺挠了，用我假传秘方当时管事儿，不管事儿不灵，退你5毛钱，5毛钱一份，看看不多了啊，拿出来了，拿出这么大一个那个塑料兜，塑料兜，透明的塑料兜，里边呢是一个锡纸的包，锡纸就咱们抽烟卷的那个烟卷纸那个包，那个塑料兜里装着包，5毛钱一份，他有枪撬脱的，他们说哎来师傅，十宝不卖你了，十宝不卖，每位最多买2包，我不多了，100来包，假传秘方啊，先治毛绒，有买的吗？5毛钱，每位只买1包。表弟想专治身上刺痒，这可不灵管退，哎来5毛，我来吧，来包，木香坊买了一包拿家去了，这天正喝药没洗澡，晚上躺着睡觉睡不着，身上痒上刺挠啊，哎呦着急睡不着，哎想起家传秘方来了，打抽屉里头把这包拿出来了，拿剪子把这口绞开了，把这个锡纸包拿出来了，就那个烟卷纸那个锡纸啊，拿那包打开一看什么呢，一白纸包，哟，把白纸包又打开一瞧，还是白纸包，哟，又打开又是白纸包，哎，这越着急身上越着急，刺痒更痒痒，这假传秘方嘛玩意儿这里头，打开最后一瞧呢是一小纸条，把纸条拿出来打开一看，写着俩字挠挠。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单口相声片段家传秘方，可以说从事相声行业的人们是一群智者，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审视人生百态，用他们擅长的说学逗唱，让看似平淡的生活充满了笑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带来的是周华健演唱的《爱相随》，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笑口常开，好运常在，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别想你能控制我，提醒自己伤了心，有些事也要过去，的不想再做我自己，别回头，请你去远一近，很想你也不是因为失去你，爱了你用尽我全心全力，一生情只为这一次与你相遇，情难了难再续，难再续，人纷飞爱相随，哪怕用一生去追，我又怎么能追得回，与你相偎，我为你痴为你累，风雨我都不后悔，我又怎么有路可退，策尽深情你给了谁？ 难再续，人纷飞爱上